相伴。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纳粹分子进藏，他们在寻找什么？ 纳粹分子哈勒就觉得这简直妙不可言。 民主协商6年不改方针，中共中央一让再让，西藏反动上层为何仍发动武装叛乱？14世达赖叛逃真相到底是什么？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又给西藏带来了怎样脱胎换骨的巨变？西藏盛世新生马上播出。 与西藏农区的改革如暴风骤雨一般的气势相比，在西藏牧区的改革则更像是润物细无声。由于地处高寒地带，自然条件恶劣，再加之三大领主的剥削，在民主改革前，西藏牧区的生产发展缓慢，状况急躁。为此，各地干部首先做到的是亲身走进牧区，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向他们交心。在废除三大领主霸占草场、牧场和高额税租等封建特权的同时，迅速开展三反两立运动。所谓三反，和农区一样，指的是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而两立，则是在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分配牲畜、不公开划分阶级、不斗争的方针指导下，保证牧主、牧工两立。用藏族同胞的话来形容牧区的新气象，那真是人安畜旺。1960年，全区粮食产量比1959年增长12%，牲畜总数比1959年增长10%，天翻地覆、凯尔康的壮观图景已然拉开。 从农区的三反双减到牧区的三反两立，大快人心，成绩斐然。不过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了解的朋友恐怕都会发现，以上改革措施基本上还是遵循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上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步伐。而在西藏还有一项针对特定地区特殊群体的改革，既与众不同又处其本质，既困难重重但同时更势在必行，那就是寺庙民主改革。 寺庙民主改革如何推行？一份份土地证，一张张笑脸，从人权尽失到民主改革，百万农奴大翻身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西藏盛世新生正在讲述。 急需尸长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如此的血腥却并非恐怖片中的场景，而是旧西藏来自于寺庙中实实在在的政府部门的要求。这份档案的复制件由西藏自治区展览馆独家为我们提供。这是旧西藏地方政府写给热布点头目的一封信，信中说道：下密院全体人员需要念愤怒15实施回折法，上述物品要求赶紧送过来，以切实完成此项佛事活动。到底是怎样的佛事活动？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竟要如此的残忍？说来您可能无法置信，这个所谓的佛事活动是为了给14世达赖祝寿，祝寿还要以人体器官制祭。这样的庆生于心何忍？在此我们还要特别提醒您， 这并不是什么历史久远的往事，而就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国后的西藏。 如果没有民主改革，这样恶劣的罪证恐怕还不会见于天日。也曾有人感到迷惑，这会不会就是当地宗教的传统？在此，我们必须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佛教中忌杀生。内地佛教中没有这样的内容，藏传佛教中同样没有。这完全是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下，上层僧侣出于自身私利而蔑视生命的胡来。纵览普天下的宗教场所，进入20世纪，恐怕已经很难找出像旧西藏寺庙这样依照西藏的所谓法律设立草菅人命的监狱刑堂。砍头抽肠这样看似已经极端的案例，在旧西藏的寺庙中比比皆是。就拿曾担任西藏摄政、臭名昭著的藏独分裂分子达扎举例，为了所谓自我修行，敬献童男童女，他竟然命人抓来两个农奴的孩子，全身刷满金粉，装入坛中活埋。回望50多年前，在被旧西藏反动上层掌管的寺庙中，隐藏在神圣光环下的不堪实在是太多了。 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寺庙占有全区36%的耕地，僧人数量将近12万，其中拉萨三大寺就有16000多人，都不从事生产，全凭农奴和牧民来养活。由此，寺庙对劳苦大众的盘剥也最严苛，其中凶恶如虎狼一般的当属高利贷。在旧西藏，寺庙放债占到了三大领主的80%，利息普遍达到30%至40%，甚至还有借四还五的绝户债。真实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作为旧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顶梁柱，寺庙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抗拒改革方面会有多顽固，不言而喻。 其实广大下层僧尼遭受剥削甚至被屠杀的境况，有时比农奴的境况还要悲惨。在旧西藏的寺庙里，集中着太多现实的罪恶。为此，在对寺庙进行的民主改革中，采取的措施是更加彻底、更加深入的三反三算，即反对叛乱、反对奴役、反对封建特权，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在保证群众信教自由、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的前提下，至民主改革完成时，西藏全区保留的寺庙都实行了民主管理，并依照历史文物价值得以妥善保护。统计登记留寺僧尼都安排有一定劳动和学习时间，同时保证其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 还是说回数字，西藏民主改革50多年过去，17条协议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诺仍未改变。实现了政教分离的西藏，不仅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还有本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多种宗教的正常活动都可以得到保护并进一步发展。桑顶多吉帕姆德钦曲真，西藏山南地区桑顶寺的女活佛，1959年被达赖集团劫走后，她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归国的努力。 1960年，在中国驻印度噶伦堡商务代表处的帮助下，桑顶活佛辗转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并在之后与十世班禅大师、帕巴拉格列朗杰等爱国宗教人士一样，担任了国家和西藏地区重要的 领导职务。 困西太了呀，我现在穷了，到了秋露季我烧下雨了。俺年工作卡，一年两十七，两万三千七，说不定得几多钱了？得几多能要的了？他那心里，秋露季我等着，今年秋露季我等着，说说说住在门这位，我把说说秋露季我能做，别拖。他那心里，咱们今年他不注意呢，该去运动去也吧，养那高玩能去也吧。俺他那心时间忙做，天天时间忙做之余呢。把学学个专业吧，搞完学业专业吧，从这个学点人民呢。但我是看说的，明道老师，也要提点认识，就嘛呢能忙吧呢，但也能看说的。你去路来，去路给可能是过去责任作业呢。他说的收入都不是，那并且他心不定着，忙不停个这三代，所以呢，我只能拿了告诉定着，有个多事，加上他作业呢。给那做大的建筑事业的去，给我也么同样给都是七楼的蛋白质吧，蛋白质真的对。还给看点西关也么同样给啥子啥子去了。 目前西藏各类宗教活动场所为1787座，僧尼4.6万余人，活佛300多名。 而反观十四世达赖呢，当年周恩来总理警告他的那句话。你的神庙在拉萨，不在新德里，真是一点错也没有。叛逃印度，自立政府，背弃祖国，大放厥词。这位昔日的神王加法王，如此种种的表白与表演，也没能让他摆脱开一个难民的身份。2012年，德国权威媒体南德意志报发表整版文章《神秘的表象》，将美国中情局资助达赖集团支持西藏武装叛乱的内幕和盘托出。同文配发的是十四世达赖视察由印度右翼势力和西藏流亡分裂分子组成的反动武装印藏边境特种部队的照片。眼瞅着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如火如荼，势不可挡，自诩为宗教首领的十四世达赖也是无咒可念，不得已他只能再走老路，去求人，求外人，求外国人。随着美国政府外交文件的解密，当年那点勾当逐渐的世人皆知。1958至1960年，美国外交档案，在这份档案的第777至778页，美国驻印度使馆1959年9月4日呈交美国国务院密电中是这样记录的：达赖一心要把西藏独立问题闹上联合国，美国使馆人员劝他在主权问题上很难获得支持，最有效的办法至少初步来说还是在人权问题上做文章为好。还是那句话，背景内幕说深也不深。美国伙同达赖在联合国大会上搅局，蒙过了不少人，但骗术终究抵不过国际公理正义。 1960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1960年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情况，其中有这样的故事。 当记者就达赖说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民使用了武力，你对达赖的话如何看法提问时，周恩来说达赖的话是不正确的，是达赖的追随者用武装叛乱的行为反对西藏广大农奴的解放，而中国的中央政府帮助了占西藏人口94%的农奴获得了解放。今天有许多美国人在场，他们知道林肯是如何解放黑奴的。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废奴运动，有太多值得铭记的历史时刻。1789年，法国大革命直接催生其殖民地海地的奴隶制废除。1833年， 英国通过废奴法案规定，英国本土及一切殖民地奴隶制均为非法，贩奴者斩。美国的林肯是如何解放黑奴的，我想很多观众应该都知道，是通过打了一场长达4年的南北战争。而至于俄罗斯大地上的彻底废奴，则与10月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以让包括藏族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永远牢记50年前西藏评判和民主改革。 人人生而自由，人人有权享有生命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被加以酷刑。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人人有权工作，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当我们一项一项地梳理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条款，西藏通过民主改革，让地区各族人民所享有的生存权、平等权、发展权，哪一项不值得写入世界人权进步史中呢？1961年，在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后，西藏步入了稳定发展的轨道，爱国统一战线逐步过渡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农牧业互助生产得以大力发展，涌现出很多像乃东县结巴乡、昔日11户朗生组建穷棒子互助组，成为百万翻身农奴学习榜样的先进典型。人民普选工作顺利展开，基层政权建设突飞猛进，大批民族干部走上岗位，昔日农奴真正体会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他们被解放的不只是身体，更是精神。1965年9月，经中央批准，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隆重召开，代表中有80%来自于生活在西藏地区的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搭配阿旺晋美，被吴继明投票推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西藏自治区宣告成立。 回来欧洲议会啊，对华关系有个小组，他们来了，到北京，到西藏，去了以后感到惊讶。他们说啊，我们没有想到西藏有这样的宗教信仰自由。他因为一来就大昭寺，街上一转，人山人海啊，那个宗教界什么的，朝佛的、烧香的、转经的，一看到以后，这也不是做样子的，它自然这么形成的。所以看到以后，他们感到惊讶，没有想到，京剧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评判民主改革、改革开放以后所发生的变化，那是巨大的。 从和平解放到西藏自治区成立，历经15年风雨，西藏终于与全国各地藏族人民终于和各族兄弟一起共同迈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回眸过往，谁又能不感慨于历史的车轮滚滚，终究无可阻挡，必然一往无前呢？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在党中央治藏方略重要原则的指导下，老西藏精神正在不断被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回首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50载春秋，新西藏的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大团结之路，是人民当家作主之路，是各民族共同繁荣之路，

北京时间11